38集。 直到外面的天色变得灰蒙蒙的，有了快要亮起来的迹象，孟昭才真正睡着了。见了孟祥宇二审结束沉冤得雪的那一天，那是11月份的一天，那天下了冬季的第一场雪。 苏京经合议庭讨论后，认为公诉人指控被告故意伤人事实不够清楚，证据不够确实，公诉人指控被告故意伤人罪不成立，现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，当庭释放。比婷， 宋明和孟若书都哭了，宋明默默无声地流着泪，孟若书则哭得几乎喘不过气儿来。两年多以来的到处奔走，让孟昭自以为长成了大人，他想像大人一样忍住眼泪，但是在看到不戴手铐的苍老的孟祥宇站到自己的面前的时候，他还是忍不住的流下泪。从法庭出来的时候，一家人都擦干了眼泪，孟若书的应激性失语症忽然就好了，他伸出手接着雪花，说了从那件事情发生以来的第一句话。 下雪了。 那声音很哑，不太流畅，但足够让孟祥宇和宋宁高兴的要跳起来。 小叔，小叔你能说话了，小叔，爸爸真的太高兴了，小叔能说话了。 孟祥宇得意忘形，他一弯腰把孟若书抱了起来，而一向抗拒任何异性接触的孟若书罕见的没有表露出畏惧，而是咯咯咯的笑出了声。孟昭当时也在笑，也许是因为很久没有笑过了，在嘴角扯起的时候，他有一种僵化的脸终于放松了的感觉。然后他就看到了路对面的陆时琛。陆时琛当时也在看着他，那神情一顺不顺，跟他当时看着道路中央的那条狗的神情没有什么不同，不带任何的情绪，反倒是像在观察某种笼中的动物。对，观察。孟昭的脑中忽然就冒出了这个词儿，说冷漠其实不太恰当，陆时琛更像是一个置身事外的观察者，没有任何的喜怒哀乐似的。 那一刻他在想什么呢？ 孟昭的脑中出现了这种想法，然后他就睁开眼醒了。这不是梦，孟昭意识到这就是那天发生的事儿。 我们时过境迁，面对面思念一成不变，像昨天，在我耳边，幸福它更容易失眠。风筝眨眼瞬间断了线，想念云成光圈谈离别，你在我身边，影子拖着我走得好远好远。 早上，孟昭提前半个小时出门，把自己那辆车送到了 4S 店修理，然后坐公交去了市局。这辆车是孟昭前两年买的，当时他准备用存款买一辆不到20万的大众，因为孟祥宇经营一家二手车行，对车了解的比较多。孟昭在买车之前和他商量了一下，谁知孟祥宇一听非要给他补贴10多万，拉着他去买了一辆高配的汉兰达。孟昭迟迟对相亲不感兴趣，也有家里的一部分原因。一旦他真的和哪个姑娘谈上了，孟祥宇一准又要开始张罗着给他买房了。舅舅孟祥宇把他当亲儿子一样，但是孟昭却不能不把自己当外人。孟祥宇的那些钱是要留给孟若书当嫁妆的，孟昭没法心安理得地接受下来。于是孟昭开始自己打算了，等攒够了首付的钱，再开始考虑这件人生大事。更何况到目前为止，孟昭还真是没遇见过让自己心动的人。到了市局，孟昭刚要抬步迈上楼梯，就遇见了从停车场走过来的丽锦。丽锦跟他打招呼，孟昭跟他一边走一边聊。 孟队，今天没开车过来啊？ 车送修了。哎，对了，师姐，关于周衍的死亡时间你有什么想法没？比如有没有什么可以让死亡时间延后的方法？ 你可真是一心扑在案子上啊，这一大早还没到上班时间呢就开始想案子了。让死亡时间延后的方法倒也不是没有，比如让死者丧失行动能力后大量出血，因失血过多而死，这样在查到的死亡时间内凶手很有可能已经逃脱了。但是周衍是被勒死的，出血量很少，不可能因为失血过多而死。 丽锦说的是很常见的情况，这一点孟昭当然也清楚，但是他还是认真地听着。两个人到了楼梯口，丽锦要乘坐电梯去3楼，孟昭没去办公室的方向，而是跟着丽锦一起迈进了电梯。 周衍的继父是今天来接周衍吧？我再上去看一眼。 好。 丽锦摁了电梯上的按键，接着说， 还有就是借助药物延长死亡时间，比如在当时只是让死者失去行动能力，然后再喂了死者药物之后离开案发现场，这样在死亡时间内凶手也有不在场证明。但是这样来猜的话，就是赵云华先把周衍勒到窒息，然后再给他喂药物，或者让他闻到可以致人死亡的气体，但死者的体内又没有查到这种物质。 电梯上到3楼，门开了，丽锦刚要走出去，转头一看，孟昭还盯着旁边的数字显示板，似乎正陷入沉思。他开口提醒了一句， 到了孟队，想什么呢？ 哦， 孟昭这才回过神来，跟丽锦一起走出了电梯。 啊，没什么，只是你刚刚的话让我产生了一个新的猜测。 丽锦笑了笑，朝法医室走过去。 是吗？能给你提供灵感那再好不过了。什么猜测？ 先去解剖室吧。 到了解剖室，孟昭躬身仔细地观察着周衍脖子上的几道勒痕，他问丽锦， 你还记不记得当时在哪条勒痕上测出了跟凶器有关的残留物？ 这个呀，我只在勒痕上提取了样本，具体哪条勒痕真是没注意。 师姐帮我个忙，这几条勒痕你再提取一下跟凶器有关的物质，要每条都提取一遍，然后把结果告诉我。 行，那等结果出来了我叫你。 从法医室出来，孟昭往楼下的刑侦办公室走，脑子里盘算着关于这件案子接下来的行动。孟昭走到工位上，刚从抽屉里拿了一包速溶咖啡出来，程韵凑过来了，给他递了一杯现成的。程韵在办公室里搞了一个小型咖啡机，平日里跟同事共用，但是孟昭从来没有用过。孟昭过得太糙，他 他觉得咖啡这玩意儿就是用来提神的，哪怕用冷水冲开他也喝得下去。而程韵隔三差五主动递过来的咖啡，他也没觉得在口味上有什么太大的区别。程韵说， 哎，赵哥，一会儿你去做什么？你车不是送修了吗？我给你当司机啊。 猜吧，猜对了我就带上你。 孟昭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查着路线，这就是在考程韵了，看程韵对办案的步骤到底有没有自己的规划，还是说只会跟在别人屁股后头做跟班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